Thank you.

希望。

你不再找你， 点自己。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的是穆玄甫演唱的《秋夜》，郁钧剑演唱的《飘淡茶叶上北京》。 情有情，一路春风

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。哎呀呀啦哩，妈给阿妈，哎呀呀啦哩，妈给阿妈。 飞进我的心里。